康姐他们，康姐他们自信靠。无想无愿姐他们，无想无愿姐他们自信靠。是康姐他们自信，既非自信。是无想无愿姐他们自信，亦非自信。若非自信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无想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无想无愿解脱门若乐若苦。可以过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想无愿解脱门，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无想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无想无愿解脱门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想无愿解脱门，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无想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无想无愿解脱门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想无愿解脱门，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无想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

是依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欲留相欲留果，不可得。毕竟不净，亦不可得。亦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皆不可得。毕竟不净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148。